存在。窗台，光影跳动着，像在困倦里说爱，在无谓的感慨，以为明白，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青苔。 穷则独善其身，所以你人穷可以，可是不要去占人家便宜，这是你独善其身的教养。达则兼济天下。人情通达，礼尚往来，这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教养。小的时候我们脸皮很薄，别人两句硬话呢就可以把我们逼出眼泪来，后来慢慢的面子坚硬起来，各种冷嘲热讽我们可以假装听不见。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没有资格优雅的活着，所以什么时候能够厚着脸皮去生活了，你就真正的懂了生活。 头顶的叶子把阳光荡起，头下的影子摇晃起，想象着此刻若能再相遇，你会不会忘记了过去，在这阳光肆虐的城市里，

老狼演唱《爱已成歌》，失恋了一次，好像突然明白了所有情歌的含义。谈一次真正的恋爱，所有无聊的事儿都好像有了生命一样。你曾经发现很多情歌都是为了你和他的相识而写的，后来的你也会明白，更多的情歌是为了你和他的告别而做的。继续的歌，曲婉婷《爱的海洋》。 身在他乡，志在远。 第二张专辑《Silvers》当中的《爱的海洋》，这是一首记录着他从 Nobody 到 Somebody 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寻找自我、追求理想的歌。曲婉婷作词作曲演唱，他希望借由这首歌传达给为梦起航努力前行的每一个人源源不断的温暖正能量。继续要听的歌，李健《风吹麦浪》。 收获的味道。

防止个人电话号码在快递环节当中被泄露。简单来说，就是印在快递面单上的真实手机号变成了一个虚拟号码。EMS 通过设置隐私通讯加密的服务器，使快递信息在生成时就已经将临时的虚拟号码与客户的真实电话进行绑定，出现在面单上的要么是一个二维码，要么是一串以400开头的数字。北京晨报消息，医改新政实施之后，为改善患者看病就医的体验，北京多家医院利用互联网加医疗技术改善药事服务，包括医生处方的前置审核、上线自动摆药机、自动发药设备、启动中药物流配送等。记者从北大第一医院了解到，目前该院与金象大药房、顺丰快递公司和支付宝合作，开通了北大医院草药直达送物流平台。直达送模式简化了窗口人员的工作流程，保证病人处方信息的精准，同时减少了病人等待取药的时间和往返医院取药的麻烦。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痛。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哭了爱才不会回来，我会怎么等待，舍不得你春去秋来，在你的爱之外，我在哪里存在，才知道那都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痛。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哭了爱不再回来，我会怎么等待，舍不得一直记就来，在你的爱之外，我在哪里存在，在你的爱之外，我该不该等待。 这是迪克牛仔翻唱阿妹的哭不出来。曾经我一个老师跟我说，任何时候看书呢，或者是看戏，你被感动了，想哭就要哭，不要忍着。我还蛮听他的话的，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很容易表现自己情绪的人哦。后来觉得借别人的故事或别人的创作潸然泪下，不至于憋出内伤也不错呀。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明真《念念不忘的情人》。 有一首思念的歌，我不能唱，伤了心情就会伤感。有一瓶回忆的酒，我不敢喝，喝了夜里就要难过。走在街上，将你的背影盘错，没有我想要的人，亲切回头。电话接通，忧郁的名字说不出口。匆匆地挂断我盼望已久的问候。我念念不忘的情人啊，我痴痴的盼望你还在乎吗？情深的恋人啊，我无尽的想念你有感应吗？我念念不忘的情人啊，你飘忽的身影我依然牵挂。又爱又怕的恋人啊，你迷惑的眼神我放心不下。